第一节一个中港唔系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因为咧今日咧就寻日发生咗好多唔开心嘅嘢。第一就系大埔车祸，再讲讲啦。头先咧就做咗特备咧就讲呢件事咗三节嘅，同埋屌捻咗啲人渣。我答应承过咧，有啲人咧，即系啲网友咧，就话尽量做节目唔好讲粗口，因为第二就屌你都嘥鸠气，觉得咁啊，所以咧近呢几个月咧做节目咧都冇讲粗口。但系有句说话讲得啱嘅，我唔系唔屌唔得，而系你唔屌唔捻得啊嘛。咁啊！如果大家知道我屌边个，想屌边个咧，啊，就听翻《大匪看天下》啦。揸日出嘅，咁啊，今日星期日都会出嘅啦。咁我就录定听日啦，一过年啦。讲一讲春运啦。每一年咧，以前咧未有高铁嘅时候咧，好多靓女啊，过年咧基本上空城嚟噶。好多人呢民工呢搵嘅钱呢一年到晚呢就全部呢就靠晒呢一段时间返去。工厂啊基本停顿晒㗎，你点样加班都冇用，佢情愿唔做份工都要返乡下。呢个系呢中国人嘅特点嚟㗎。即系其实英国美国人都有㗎，譬如感恩节啊圣诞节啊，系要同家人一起过啊，去好远啊，见到爸爸妈妈啊，一家人食火鸡啊。一样唔系中国人特别有，而系中国人特别多咁解啫。所以每一年咧，一到春运咧，嗰、那个人啊，转移嘅洗牌啊，系好犀利嘅，即系嗰个客运量好犀利。但系近呢一两三年咧，其实转变咗好多。咁诶，当倾下偈啦，即系唔好下。成日黄又讲黄又讲醒啦，咁诶讲下呢啲问题啦，即系悠闲啲。因为头先咧，我真系屌人屌捻到咧，屌你老母真系好捻耐冇试过啦。啊咁啊，正常啲啦，因为过年啊，大埔车祸都令到大家唔开心，花莲有一单啊，咁希望就狗年少呢啲事啦。啊！因为寻晚成晚都瞓唔系好着啊，咁啊讲啦，以前咧因为翻乡下系好难嘅，车票又难啦，搵唔到钱，啲人翻去嘅基本上咧系长途巴士，长途巴士都好犀利嘅，因为咧全部做卧铺，即系瞓喺上高啊两层巴士，下低咧就一层，咁上高咧就瞓喺度，咁啊卧铺，咁啊买卧铺翻去啦，咁而坐火车又分嘅软卧、硬卧、硬座、企位。平时唔觉得濑嘢嘅，但系过年就濑嘢啦。同埋咧，当时咧大陆咧系冇咁多假期嘅，五一咪五一咯，十一咪十一咯，跟住又到过年啦，又冇清明，又冇重阳，系冇假噶。即系我翻大陆嗰个年代系冇假嘅，开工开工开工。咁但系而家咧时代嘅进步咗。咁咧，大陸咧其實係相對多假嘅，譬如清明有假啦，重陽有假啦，端午啦。譬如啱啱就啱星期六日嘅，因為而家五天上班，好多時候咧都會因為呢啲節日咧年假咧，好多人都翻咗屋企。尤其咧，譬如好似廣東省啊，翻搞廣東省內啊，或者上湖南啊，有高鐵嘅配合啦，咁好多人咧就好多時候都會翻鄉下。翻屋企，因为咧个行程缩短咗，啲人咧搵钱多咗，愿意翻去。以前都愿意，但系因为一来一回搭十几个钟头火车，跟住又一翻嚟又搭十几个钟头火车，跟住逼火车票，咁咧总之一离开咧就要四五日，你先至可以做完一个行程。因为有啲嘢咧冇火车站冇高铁嘅时候咧，你去到之后咧，我曾经识个女仔佢系湖南人，咁你喺张家界附近，咁佢唔系当然唔系张家界啦，咁咧就喺个附近啦，咁每一年咧佢要搭火车 翻到喺度喺凤凰古镇再过，咁咧就要再转车，再转巴士，即系上到火车再转巴士。巴士出咗车之后咧，跟住仲要搭小车，即系所谓小车咧，就佢哋啲村啦啊嘅小车。跟住去到咧，因为佢就系山区嚟嘅，跟住仲要坐摩托车入去，冇路啊！每一次进同出，净喺火车站起，唔系深圳火车站或者广东火车站，系喺张家界嘅火车站起，翻屋企系要九个钟，连埋火车十几个钟一日，仲要就啱班次。如果咪仲要咧，喺凤凰古镇嗰度咧住一晚，翻到屋企好困难。但系而家解决咗呢个问题，所以而家嘅春运咧反而冇严咁挤迫。第二就是公路网的发展。全世界的公路网发展得最好就是大陆。以前就不是的嘛，行角度角度角度角度，一塞车死晒，譬如107角度啊 ,30 几啊那些全部都死。现在就多了很多条高速啊，虽然都塞车，但是因为车太多。但是呢，好像我最近呢识了个成都嘅靓女啊，咁啊个男朋友又有钱啊，咁啊近期咧就买咗个私家车，咁咧佢就即刻考到个车牌，虽然咧一个月唔够落地咧，佢已经刮花咗两边啦，刮花咗两边，咁啊嗱嗱声要整，个男朋友话花咗唔使整啦，求其咪得咯，唔得，我花揸翻屋企啊嘛，啊梗系要整翻到佢啦，花咗啫，一条花痕都唔得。因为揸架车翻嚟就话你我捞得掂，咁咧就砰砰声咧，就揸翻成都整翻架车，咁咧就唔使等过年啦，早十几日已经翻咗去了，系因为嘅交通同铁路嘅方便啦，即系以前咧好壮观嘅场面咧，今年咧可能又少咗啲啦，同埋而家啲人。翻乡下过年呢，系尤其大城市呢冇咁热衷。因为佢哋嘅根呢，或者仔女读书呢，或者有啲甚至接咗老豆老母落嚟呢，喺大城市住，即系唔系深圳，即系喺大城市住。佢哋生活喺呢度，朋友喺呢度，即使你翻去都啦，佢哋冇个迫切性，可能有啲年后先翻去，有啲年前啦。其实系咁样。咁早几日都探讨紧嘅。譬如好似啱啱有啲朋友啦，去东方园啦，即係深圳东方园玩完啦，话两千蚊好都相当贵啦。有啲呢就话返深圳啦啊，因为呢而家深圳呢相对安全啦。东莞仲驚，因为重点打击。而家东莞基本上所有嘅夜总会呢都是你嚟到你需要佢喺街度叫返嚟嘅，一十个八个同以前嘅场面壮观系唔一样啊。深圳呢系因为呢发展呢个金融高科技城市，中央嘅政策定咗落嚟呢就冇咁严打，因为永远都系嘅。你亦都可以睇下大陆有间水都特骨嘅。又有酒店嘅，成日查封噶啦，查封又开翻，查封又开翻，点解够硬咯？个老细边个？系咪啊？喺黄岗村啊？系边个？你咪睇到咯，东方园够硬净咯，同埋仲有就系佢定咗个政策，不能够喺深圳呢笪地方。去大規模做呢一啲嘢嘅，因为所有全国嘅钱呢慢慢而家呢基本上呢都流晒落深圳。所以有啲嘢呢佢不能做。做都唔能够话好全面性好大范围去打击。咁而家变咗呢喺深圳呢係好高消费。有啲人话啦，哎呀好啦，过年 啊，即系啱啱寻日见到北韩啲靓女嘛，去嗰度，哎呀，非常高质素。今日同啲朋友倾紧，佢话你要翻大陆啊，过年嘅时候冇咩人，即系执翻件，睇下点样点样喺度讲。我就话，即系讲开呢件事啦，咁啊倾几句。有本事靓嘅，搵到钱嘅走晒啦，搵唔到钱，个样貌麻麻地嘅先留喺深圳嘅啫。咁你仲返去深圳问乜嘢啊？我第二而家返大陆玩最高级嗰啲都唔系你香港人啦、啊。点解呢？香港人以前返去平多选择，好多人返去滚返去玩。系咪而家你香港人，我即系做节目咁讲啦，我99年啦返去又搵到2700蚊港纸。嗰陣时上肇庆128蚊人民币，系一对118或者120蚊人仔个年纪，即系话100蚊我再唱一晚卡拉 OK， 包果盘包小食包啤酒喺肇庆。搵条女陪坐120，最贵嗰间都唔过100。搵条女过夜三嚿水，如果快餐嘅200蚊，即系话换句说话，你去连饮连坐连食三嚿水一晚，你嘅体力即系唔系讲我啊，你嘅体力好劲啊，晚晚去蒲，晚晚去威，你都系300蚊一晚，啊租埋间酒店啦，俾够你400，够唔够？400蚊晚，港纸计啊，即系兑翻人民币差唔多5嚿啦。400蚊一晚，你晚晚嚟晚晚砌，4312都系12000蚊，你仲有16000蚊喺袋啦。即系如果当时我嘅收入啊，而家大陆嘅女仔，尤其喺深圳，升咗差唔多近8倍嘅钱。你香港人嘅人工可能多咗5-6成啦，但系人哋嘅进步快过你咯，咁你去你点消费得起呢？而家深圳企你啲个场搵条女过夜要5餐嘢人仔，即系6000多蚊，未计间房消费，基本上你去玩一晚冇两皮零嘢。我讲间房啊，似样啲啊，唔好成日带人去叫平鸡啊，屌你老咩，去啲乜岛乜岛啊，去到惠州冇雷公咁远啊，哎呀今晚好抵食啊，好平啊。呢、这个就系而家嘅香港人嘅没落问题。话叫鸡你都反映到系噶，叫鸡都反映到，喺夜总会你就睇到啦。有啲网上喺 YouTube 啊，喺成日堂讲边度平啊，哎呀搵到咩乜乜感觉啊，啊边度抵玩啊，啊你啲人傻啫，俾咁多钱做老衬。唔系傻做老衬，如果嗰个人明明系收到5000蚊嘅，佢做乜嘢益你俾300啊？就系因为架撑上头唔同，啱唔啱啊？系消费唔起就讲，即系好似啱啱好，我有个老友过年佢去泰国，佢都讲啦，翻大陆哇，喺玩一晚冇10000蚊。都落唔撚到楼，10000蚊我去泰国做皇帝啦，玩5日返嚟啦，连机票食宿啦，啊各样嘢啦，做乜返深圳？係烟花地英雄地唐西风月，以前就煲绿搵银子煲绿豆沙，而家有乜分别啦？啱啱冇分别㗎。所以而家深圳好多夜场係基本上是做返大陆，你大陆人有钱咩？其实都唔算。如果以一个2200万嘅城市嚟计，人口啊，即係多香港3倍啦。佢只要佢哋搵到钱嘅消费群，即係同等嘅消费群，係比你亦都係多3倍嘅啫。咁嚟计，即係当你香港人同深圳搵钱一样，但係佢嘅搵到钱嘅人係多你3倍嘅话，即係搵到钱嘅人啊，多你嘅有钱人多3倍。佢洗费亦都一样嘅啫，呢个系人口比例嚟嘅啫，就唔使 咁样讲咯。而因为深圳消费太贵，而家香港人好多啦，你知兰桂坊啦、尖沙咀啦、大把会所啦，啊搵啲靓模全部都有啦，一万几千，咁仲有乜必要翻大陆呢？系咪？其实就系咁咯。咁香港相对安全啦，唔会有查房，深圳都冇嘅。我可以答你，深圳其实咧冇查房，因为以前嘅条例咧就系两个人咧喺同一间屋里边，只要住过半年咧就系事实婚姻，你就系包二奶，你就重婚罪，可以咧拍门上即系守屋噶。呢啲留翻下次讲啦。